爱的奉献爱情大礼包和品味1033停车提示卡一枚，请于9月10日前到三河广播电视台206房间领取，电话715-530。感谢收听参与。 以史为镜，通古至今，评书联播，1033广播书场。 白莲花艳风乃是个色中的魔鬼，花中的魔王，在他活到30来岁短短的半生当中，他可没少干缺德的事儿，两只手上沾满了鲜血，糟蹋的良家妇女不计其数。他一见面前站的严莹云，长得如花似玉，美如天仙，这小子是魂飞魄散啊，俩眼睛裂得眯成了一条笑，回过头去跟他这些狼兄狗弟一乐，合字并肩字，看见没看见，在咱面前站着个斗花子，把他抓住，咱们开心解闷。斗花子是绿林的黑话，就是大姑娘，可这帮小子都是这路货色呀，根本没拿严莹云当回事，呼啦朝往上一闯，这就想动手。他们哪里知道严莹云那是巾帼的英雄，女中的魁首啊，自幼受过名人传授，高人指教，那是一名侠客。严莹云一看他没安好心，不由得火往上撞，把二刃青钢剑一晃，厉声断喝，呆，杀不尽的恶阴贼，我看你们哪个敢动手，快把徐良的人头给我扔下。小韩姓张的脸哑着个脖子说了话了， 哎，美儿，你非要这脑袋，这什么意思？你跟他有什么关系？ 严莹云一想，没必要跟他们废吐吧，往上一纵就要抢人头。这帮小子六七个把严莹云给围住了，这个一刀那个一剑，打算把严莹云给累倒，然后呢找便宜。可哪知的一伸手，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，小美人玉芝扇、小蜜蜂田环、小蜻蜓张春，连白莲花艳风就为之一惊啊，呀啊，挺扎手啊，我这斗花子有两下子，咱还得留神注意。话音未落，就见哑侠女严莹云反手一剑，正砍在小蜻蜓杨春的脖子上，啊，噗，咕噜，人头落地。这下群贼可急了， 哎呦，我这是个母夜叉，手底下干净利索，弟兄们，大伙别闹着玩了，杀，别让他跑了。 这回拿出真功夫来了，严阳云再厉害比徐良没法比，况且是一女流，如今孤掌难鸣，怎么能打得过这么几个人呢？累的是虚虚带喘呐。这时候白莲花艳风虚晃了一剑， 拽出一只毒药镖来，心说呀，我给他来一下，让他昏迷不醒，我抱回大山追欢取乐。把这只毒药镖拽出来了，一抖手奔严英云。雅侠女一个没躲开，皮里肉外给打上了。虽然说这一镖不重，但是这是毒药镖，姑娘稍微这一愣，觉着半臂发麻，就知道不好啊！哎呀，我中了毒药暗器，这要落到他们手里还有个好呢，不然的话严英云就抹脖子了。但是为了给未婚夫报仇，他咬着牙还得活下去。雅侠女转身就跑，白莲花燕风从地下把这只毒药镖捡起来，把尖上的血蹭了蹭，揣到镖囊之中。我说你这还往哪儿跑啊？你是网里的鱼，笼中的鸟了，跑不了一会儿你就没劲儿了。何字追！这帮贼在后头是紧追不舍。单表严英云，他从来也没到葵花镇这一带来过，面对大山奔哪儿跑啊？实质上他就瞎跑开了，有道就钻，有树林子就进，也搭着是股激劲，一口气就跑出十来里地去。但是这个跑不了，不但膀子麻，而且连这条腿都麻木了，腿没抬起来，扑通一个跟头摔倒在地，宝剑也撒手了，眼前一发黑，是失去知觉。这帮贼还在后头追呢，仗着这个地方地形非常复杂，草深林密，要躺下个人呢很难发现，不然的话雅侠女就落入魔掌了。就在这么个时候，从山坡上来了两个道姑，都系着围裙，挽着绣面，一个手里拿着镰刀小铲，一个手里提着篮子，一个劲儿往地下学嘛，看这意思是采药。这两名道姑是有说有笑，带着登上这个山坡，正好看上严英云摔倒在草丛之中。这俩道姑惊呼了一声：“无量寿佛！”我看见没看见？师兄，我看见了，这怎么回事？快过去瞅瞅。两个道姑说着，到了出事地点，分开草丛一看，哟，是个女人。短衣襟小打扮，旁边放着把宝剑。再看这个女人，脸色发青，嘴角吐白沫。这俩道姑经验还挺丰富。师兄师弟啊，她中了毒药暗器了，看左肩头这还出血呢。说着话，他们站起身来，往严英云来的那个方向看看。这阵儿那帮贼还没追到，所以他们也没看见。这怎么办呢？要别踩了，赶紧把他背到庙上吧。就这么样，其中一个道姑把严英云背起来，另一名道姑提着他那把宝剑离开曹宠回庙。实质上过着这个山坡就有一座小庙，庙宇虽然不大，但这个环境是非常幽静啊，四外树林环绕，当中一座小庙，不知道的根本你走不到这儿来。庙上有块横匾，写的是九云庵三个字，正门关着，角门开着呢。 这俩道姑就把严迎云一直背进去，反手把脚门关闭，到了院里就喊：“师傅啊，师傅，我们回来了。”说话之间，从屋里头出来一名老道姑。这个道姑浑身上下是绛紫色的道服，看年纪在六旬上下，稳的。从屋里出来往院一看，就是一愣：“无量天尊，徒儿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“师父，我们在山坡救了个人，您看看，这人中了毒药暗器了，恐怕这条命还要够呛。咱们出家人慈悲为本，善念为怀，焉有见死不救之理呀、啊？故此把他背到庙上，请师父妙手回春给他医治。”“哦，待为师观看。”这个女道士来到严迎云近前，哈下腰去看了看，先给号号脉，再看看伤口，然后把眼闭上：“善哉善哉，造孽造孽，该这慈女子命不当绝，如果过了五十日，此命休矣。来呀，快把他架到床上去。”“是。”俩小道姑挺热心，把手里的东西放下，一个抱头一个抱腿，把严迎云架到屋去，往床上一放。这时候呢，这个老道姑用金盆净了手，洗干净了，把外衣款掉，然后把小药箱子拿过来了，把箱子盖一打开，里边全套工具，要什么有什么，带尖的、带刃的、带钩的、带刺的、麻花的、拧劲的，药瓶子、药罐子、药膏，什么都全了。再看这个老道士，把严迎云的衣服扒开，其实啊都是女的，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就即使是个男子，那也讲说不起，这就叫病不备医。咱们闲言少叙，女道士把衣服给他扒开，往伤口一看，只是扎了个条口子，能有一寸来长，肉皮划破了，要不是有毒根本没事。这个道士用双手挤住伤口，狠劲给他往外挤血，再看那血都是黑紫色的，一股腥臭的味儿，把血挤进露出鲜红色来，这才结束。然后给上上药，包扎好了，又撬开严迎云的牙关，给他灌了化毒散、止痛散。时间不大，收拾完了。就在这女道士洗手的功夫，严迎云缓过劲儿来了。哎呀，他一皱眉，睁开眼睛了。两个小道士一看，乐得直鼓掌：“师父，醒过来了，醒过来了。”说话之间把腰哈下：“这位施主，你这是怎么了？谁把你打的？”严迎云明白是怎么回事了，欲待张口，就是刚想要说的，这时候庙门外一阵打乱，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，开门，开开门，就在这儿呢，没跑，这没人家，把俩小道士吓得脸也变色了。“师父，您看。”“不必着急，为师去观看。”你看这个女道士到底是上几岁年纪，晚登的厉害，把药箱子归遮到一边，伸手把拂尘拿起来，迈步来到院里，高声喊喝：“什么人，慢慢打门。” 我这就来，快他妈开个手，说废话，咣咣咣咣咣。这个道士过来，把角门一开，往外观看，正是薄莲花、燕峰这帮贼，他们就是前后脚。怎么找到这儿来了呢？他到山坡上一找，燕英云没了。往草丛之中一看，有人在这儿躺过，而且有一滩血。再看这血点滴滴答答过了山坡了，就知道他在山坡这面。但是登上山坡一瞅，附近没人家，就前边有个小庙，心说肯定在这儿，不然他能跑到哪儿去？所以没费劲儿就找到九云庵。那这帮小子是贼，连官府都不怕，何况是安观寺院呢？到了这是腰里拴扁担横行啊！等角门一开，燕峰众人一瞅，是个女道姑，60来岁了。往院里看看没人，燕峰把眼珠子一瞪，哎，老道，方才有个受伤的女人，你看见没有？是不是跑到这儿来了？出家人不说瞎话，果然有一女人被我们救进庙内。哎，真在这儿呢！好好好好，老道，这我们不怪你，因为你不知她是谁。现在这个女人在何处？赶紧交给我们，要带回山去。老道闻听一乐呀，施主，你们是什么人呢？我为什么非把他交给你们呢？你们报通名姓，说出职业。哎呦，你这还要问案呢？实不相瞒，离你这儿不远那大山，你看见没？那是八宝跌云峰，青松狼牙涧。我们乃是狼牙涧的寨主爷，那个女的是我们的仇人，我们要把她带回山去，交给总辖寨主法洛。听明白没有？少说废话，快把女人献出来。这老道姑闻听此言，把脸往下一沉呢。八宝跌云峰，请问你们这总辖寨主难道是半赤峰王典不成？哎，对呀，你认识我们寨主？倒有一面之识。各位寨主请回吧，你不是说要把这女人交给总辖寨主法洛吗？待贫道见他交涉之后再做定夺，不劳各位操心。燕峰一听，什么？打发我们走，你去跟总辖寨主交涉，这不笑话吗？燕峰把眼珠子一瞪，少说废话，躲开躲开。他用手一捂着这个老道姑，就打算往里闯。由于他太失礼了，道姑不由得眼眉倒竖，动了怒了。无量天尊，孽障，你们特意的野蛮了。庙宇本是佛门净地，绝非你们这样的人随便出入的，赶紧给我走开，如不听良言相劝，休怪贫道无情。哇，你还无情，你想干什么？说这话他们照样往里闯。道姑实在忍无可忍，把左掌往上一立，对准了小美的玉池上啪就一掌。这一下不要紧，你没看出他使劲儿，就见小美人哎呦一声，噔噔噔噔噔噔噔，退出2丈多远去，哭哭摔了个仰面朝天，当时就起不来了。这小子直学狗叫，燕峰一看，燕峰，我老道你手上有功夫啊， 没想到在我们眼皮底下还有武林高手呢。来来来，我领教领教。他们就打算往上闯，以人多势众。这个你倒是一皱眉，因为什么？不愿意跟他们扯。突然眼珠一转，有了主意了。庙门外有旗杆，那旗杆都挺粗啊，下边有夹杆石夹着。再看女道公用手一指这旗杆，尔等住手，你们脑袋再硬，有夹杆石的石头硬吗？说话之间，女道姑到了夹杆石前的，把左掌一咔吧一声，把青石打为两半。行家伸伸手，便知有没有啊？燕峰这小子不是个混蛋，他一看吓得一缩脖子，我的娘！这老道姑不是个剑客，也是个侠客，会鹰爪力。铁砂掌的功夫，干脆快走，不然非吃亏不可。二话没敢说，招起小美的玉池扇，是狼狈逃窜，回归叠云峰。应当手里啊拎着那徐良的脑袋呢，准备回去请功受赏。女道姑一直目送他们走那样了，长叹一声，这才回来把角门重新关好。这会儿呢，严英云已经坐起来了，一看老道姑进来，严英云赶紧双腿一飘下了床，跪倒在地，多谢恩人救命之恩。起来起来，哈哈哈哈，姑娘，你是什么人呢？怎么跟这帮强人相遇？若不是遇上我的弟子解救，你可就危险了。严英云闻听哭了，哎，慈悲的道长，您不知道我是谁。他就报通了名姓。首先他说了他爹大刀镇陕西严正方，然后报通自己的名，又说了以往的经过。女道士不听欢则罢了，一听大吃一惊啊！啊，孩子，你是严正方的女儿，正是。哎呀，我跟你爹有交情啊！谁不知你爹乃是赫赫有名辽东六老啊？我跟辽东六老都不错。第一老，铁面金刚沙龙；第二老，北侠欧阳春；第三老就是你父亲；第四老铁戟将鲁地鲁仲贤；第五老翻江海马尚君义；第六老浪里波条十万魁，对不对啊？老人家，您说的一点都不假。嗨，我跟他们都有交情，难道你没听你父亲对你说过吗？江湖上有一红文女剑客，就是贫道。哎呀，严英云真没想到，红文女剑客那是赫赫有名的，广闻其名未见其面，没想到今儿都在这儿遇上了。那父亲不止一次说过，严英云再次行礼拜见过红文女剑客，把他搀起来，告诉小道士赶紧给准备饭，然后两个人在屋闲谈。红文女剑客就问：“孩子，你怎么只身一人到了荒山野岭之中？究竟为了什么？”严英云哭着把经过讲述一遍。当他说到山西堰白眉大侠徐良死在葵花岗，被方才那伙强人把脑袋给砍下来了。红文女剑客惊呼一声就站起来了，哎呀，无量天尊，有这等事？哎呀，孩子，你怎么没早说呀？你要早跟我讲，我焉能放他们逃走？我只是认为这不是一帮好人罢了，闹了半天这里还有这么多事情， 便宜了这些畜生。但是洪文又劝孩子，我知道你跟徐良的关系，记得三年前我见过。 为什么脖子那么长？因为我们努力向上。这里是品味1033，搜索上空最美的声音。由三河市总工会、共青团三河市委、三河市妇女联合会主办的《爱在七夕相约仆然之情诗七夕爱的诗词》精彩展播。这首冯延巳的《夜惊门风乍起》，听众李文静送给田月明。风乍起，吹皱一池春水，斜倚鸳鸯相镜里，手罗红杏蕊，豆压栏杆独倚，碧玉搔头斜坠。终日望君君不至，举头闻鹊喜。李文静说，你常年在外工作，可知我心中的思念，不求你挣多少钱，只希望你能平平安安回家。亲爱的，你听到了吗？我在品味1033的电波等你。爱在七夕相约仆然之情诗七夕活动，由三河市总工会、共青团三河市委、三河市妇女联合会主办。听众李文静可获得由三河市仆然生态园提供的价值200元的爱的奉献爱情大礼包和品味1033停车提示卡一枚。9月10日前请到三河广播电视台206房间领取，电话715-530。感谢收听参与。以史为鉴，通古至今，评书联播，1033广播书场。 严应龙发出书信日子不多，开封府的人就到了。头一波来了6位，每人都骑着匹快马，是风驰电掣一般。来的是谁呀？正是小武艺哥几个，玉面专诸白云生、霹雳鬼韩天锦、粉紫都卢真、小艺是爱虎、细脖大头鬼方叔安、小侠龙天彪，他们第一波赶到了。等进了葵花岗，找着王继殿，几个人把马匹带住，甩凳立鞍，跳起坐骑。方叔安牵着马，爱虎头一个提着衣服就往里跑。三嫂，三嫂。其实啊，严英云跟徐良还没完婚，按理说这种称呼不太合适，但是大伙心不是那么想的，拿当亲嫂子一样。爱虎到现在也不拘小节了，严英云在里院就听着喊声了，赶紧用丫鬟婆子出来接来，自己是更换衣服。这时候爱虎就闯进来了，因为这个店房整个叫开封府包下了，外人全给打发走了。严英云往外一走，正好跟爱虎打了个对面，就见爱虎好像疯了似的：三嫂，我三哥他一句话，严云云哭了。丫鬟代替说话：各位英雄赶紧里边请吧，棺椁就在后院。等这小哥几个到了后院，一看高搭的席棚，里边架着两条板凳，一口棺材在上头架着，头前有供桌，五供都在上摆着，棺材前面有个灵牌，写着徐良的名字。爱虎啊，那不是走过来的，就是爬过来的。 三哥呀，哈哈，三哥呀。过了一拳捶着棺材，不知怎么哭好了，哭到伤心之处，爱虎背过气去了。白云生、韩天锦、龙真也全迷糊过去了。方叔安和龙天彪虽然没昏迷过去，两个人也是顿足捶胸，整个殿房就开了锅了。严英云止住悲声，挨个的劝呐、啊，迷糊过去的赶紧进行抢救，好不容易把爱虎众人劝过来了，就见爱虎嗓子都哭哑了，眼泪都变了颜色。什么原因？眼泪里头都带血了。爱虎一边哭一边悼念，三哥你死得太惨了，小弟我也不活着了，因为想当初你我在全真馆结拜之时说得清楚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，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愿同年同月死啊。三哥您等一等，小弟追您去了。爱虎拽出龟苓七宝刀就要抹脖子，白云生从怀里的苍狼一声拽出鱼肠剑，韩天锦拽出佩刀，粉子嘟噜针把家伙也亮出来了，就要在棺材前头抹脖子，把严英云吓得拦这个拦那个，眼看就要出人命。方叔安在后一看可急了，我叔叔大爷三嫂爹爹爹爹，这帮人不听啊。方叔安没办法了，把供桌给周了，切了哇，这一下大伙都不抹脖子。爱虎你瞪眼，方叔安你疯了，我老叔啊，我你们这怎么了，你们这是听人劝吃饱饭，你们头脑要冷静啊，抹脖子这玩意儿有什么用啊，要讲难过我敢说我比你们谁都难过，我应当第一个死，为什么我不死呢，我得给我干老报仇啊，可你们这一抹脖子正趁贼人的心愿，人家盼着咱们都死绝了才乐的，咱能干这种傻事吗，要留着三寸气在给我干老报仇，这是至关重要的，我说你们真要想死我不拦着，咱这么办行不行，给我干老报完仇，那时候我们在灵前排队一站，大伙一块儿死，谁不死我他妈骂谁八辈祖宗，这阵死就叫起哄。你看方叔安说的话不多，正说的到刃上的，爱虎一听也对，是这么个理儿。好吧，叔安呐，就听你的，给我三哥报完仇，咱们一块死，你对，那才有意思呢。这一阵死，那干什么？那叫愚人。让他这顿咋呼，大伙都不死了。有人赶紧把这供桌重新周起来，收拾这些东西。严英云请大家外边谈话。等坐定之后，严英云一问，他们才说，就是接着严英云的信以后赶到的。以前不知道徐良上哪儿去了，也不知道严英云上哪儿去了。说后边的人把事情料理完了，是分批赶赴葵花岗，用不了三五天都得到。严英云这才放心。这些日子里里外外的事情， 都由雅侠女出面，毕竟是一个女流，多有不便呐。爱虎他们来了，严英您就把一切事情交付给他们了，自己退归内室，就在这守着灵堂，对外边的事情交给爱虎众人。可大伙到了之后，又问了严英云经过，严英云把以往的事情也说了，把爱虎恨得牙根都痒痒啊！嘿嘿，燕峰，好小子，是你动手杀的我三哥，早晚我抓住你，扒了你的皮，我抽了你的筋。方叔安听完了插言， 我听一件事，这么说这棺材里头就是我干老的身子，这脑袋还混没了。 严云云点点头，那可不行，不管怎么说我干老得闹个全尸啊，哪怕把脑袋请回来缝在腔子上，也不能说尸首两分，那有多别扭啊。爱虎点点头说，你说的太有理了，咱这报仇先搁在第二步，想法得把我三哥的人头咱得请回来，要不就咱太对不起他在天之灵了。白云生一晃脑袋，老兄弟，你说这话谈何容易，人头让人整到八宝殿御风轻松狼牙殿去了，没听说吗？人家还要祝贺人头会呢，咱们怎么能拿得回来呢？爱虎冷笑一声，大哥，这还用说吗？往回抢也得抢回来，怎么办吧？我现在实在整不了了，您大家在店房料理后事，等待开封的老少英雄，我今天晚上就上山，豁出我这条命不要，也得把我三哥的人头请回。这爱虎有个犟劲儿，他说出来就要这么办，谁劝也劝不了他。方叔安一看这怎么办呢，后来他想了个主意，那么老叔啊，就这么办吧，您这脑袋呀，先凉快凉快，今儿晚您好好睡一觉，咱们路上太乏了，您瞅瞅您这眼窝都塌陷了，好几天没吃好东西了，这怎么能打得了仗呢？为了我干老，你也要好好睡觉，养足了精神，明儿个一早我陪着你上山，你看怎么样？说完你跟我一起去，对，咱别探山，那贼头贼脑那有什么意思。哎，我陪着老叔，咱大摇大摆公开进跌云峰轻松狼牙剑，我可也不是吹点，想当初我是这座山上的四寨主，这座山当年是我开辟的，我跟山上总家大寨主半指峰王典一个头磕到地下了，那个人很讲义气，我打算当面跟他交涉，把我干老的人头要回来，你看怎么样？严英云一听直晃脑袋说，呐，此言差异啊，当初是当初，现在是现在，那会儿你是绿林人，圆了扁了的都没有说的，现在你是开封府的官人了，跟他们水火不同炉，他们不定多恨你呢，抓还抓不着你，你哪能主动送到门上去，这样做太危险了。哎呀我的娘哎，您真是我亲娘啊，为了我干老的事儿，我是赴汤蹈火，没有二话可说。再又说回来了，我跟王典交情特殊，他妈当年我要不救他，他早就喂狗了。王典曾经说过，早早晚晚要报恩，我始终没让他报，现在机会来了，我不求别的，人死不结仇，你把脑袋给我就行，真哥的他能驳我的面子吗？哎，话再说回来，咱即使驳我的面子不给我，我顶多脑袋掉了到头呗， 大丈夫命死阵前，不死阵后，没抹干老，我掉脑袋也心甘情愿，那也总比在这抹脖子强得多。 好，艾虎拍拍方叔安的肩头，好小子，有骨气，说得对，明天老叔陪着你一块儿去。 练就对了，哥们啊，此事已定，不必多说了，该吃饭吃饭，该睡觉睡觉，养精蓄锐，跟这帮王八蛋好拼命。 您看呐、多亏有方叔安这个人了，不然的话大伙连点头绪都理不出来。方叔安里里外外张罗着，让店房给准备的房间喧腾腾的被褥，让爱虎众人多喝了点酒，让大家休息了。方叔安转完了之后他也休息，这一晚上就这么过去的。第二天日头升起老高了，他们才起来，可这一宿睡的昏昏了疲劳。爱虎找着方叔安，爷儿两个饱餐了战饭，带着应用之物起身奔叠云峰。白云生、韩天锦众人送到门外，白云生拉着爱虎的手啊，老兄弟，此一去凶多吉少，你可千万留神呐、别忘了主要靠叔安的，他去讲理，如果能把人头要回来当然更好，一旦说翻了要不回来，你也不要跟他们动武，因为你们人单势孤，那时候你就忍气吞声回来，咱们另想办法。大哥您放心吧，我不是小孩子，我心里都有数。龙天彪也要跟着，韩天林也要去，被爱虎一概给挡架的，人多去了也没用。另外呢，家里的缺人还不行，安家白医生众人在这看家不提，单表爱虎和方叔安两个人两匹快马赶奔叠云峰。一路上走着，爱虎就问叔安：“你觉得有把握？”“ 八九不离十吧。”“老叔，咱爷俩没长处过，处长了你就知道你侄儿是有能耐的人了。别看我武艺平常，咱人缘好，交了好多过命的朋友。另外这个王典您不知道，这人说实在的还不错，他有一个毛病，就是耳软心活。就没这事儿，当年我们俩闹翻了，我一气之间离开叠云峰。你别看那样，我们俩的感情始终没断，那二寨主电光侠火运贵也不错，我想要见着他们的面好好说说，也许有希望。老叔，假如不行你可别伸手啊，咱爷俩就回来，我保证咱这生命安全，他不会把咱如之何，咱们再另想对策。 好吧叔安，我一切都听你的。 哎，听我的啊，咱们君子人动志，咱可别动手啊，我往前走往前走。 葵花岗离着叠云峰18里地，但是都是山道，方叔安在这当过寨主啊，对地理相当熟了，所以没费吹灰之力就来到头道山口。刚到这，方叔安抬头一看，山口戒备的很严呐、大脑袋就告诉爱虎：“ 老兄到地方了，您听我的。” 说着话，就爱虎在这等着。方叔安马往前蹄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， 哎，我哪位值班呢？啊，我哪位在这儿值班？ 再看山坡上木栅的门后探出个脑袋来，这人能有个40多岁，一眼看见方叔安了， 他哎呦，这不是四寨主吗？ 不错，仗势发书哎。 哎呦，我你是老王啊。 啊，是我，我值班。 嘿嘿，太好了，遇上老夫人了。我说老王， 老你的大驾到里边给我大哥送个信儿，你就说老四回来了，找他有重要的事情相谈。 好吧，方爷您等等，我们现在就送信儿去。 这王头撒脚入非送信儿去了。方叔安把马头一拨，来到爱虎近前。 老叔你看怎么样？ 人缘儿，人熟了就是一宝，要不是认识的话，你往跟前一凑合，开弓放箭，再往跟前一凑合，挥平炮子，滚木雷石，咱都不能靠近。 嗯， 叔安，你真有两下子，我服你了。方叔安觉得挺美，哎呦，等着吧，一直等到正当晌午了，也没见有人露面。 嗯， 爱虎就觉得事情有点不妙。叔安，由打这到山里头多远呢？怎么还没回来？方叔安一拨了脑袋，不对，没这么远，两趟都回来了。你看着没，这里头有个井，一定是半世封王典听说我要见他，还领了个人儿，他起了疑心了，他得跟手下的狗头军士商议商议，商议完了再来对付我，所以啊拖延了时间了。老叔您甭着急，大概一会儿就能有信儿。哎，这话音未落，就听山坡上有人说话：“ 四寨主，对不起，我回来了。锦霞大寨主有令，让你里边说话。” 说话之间，把木栅栏门开开，刘老兵往左右一分，把道路闪开。方叔安跟爱虎提马就进了山口。到了里边，那个王头亲自跑过来了。 嘿，四寨主，您发福了，脑门子倍儿亮，听说您这二年混得不错。 哎呀，托福托福， 哎，就这么回事儿吧，凑合着活着呗。哎呀，我大哥在哪儿呢？大寨主公务甚忙，正在开会，如今听说你来了挺高兴，正在聚义分赃厅恭候。 嗯，那好了，我这是我带了一个朋友啊，你们还检查检查。 不不不，您的朋友就是山上的朋友，还用检查吗？您里边请。 这王头陪着他们往一走，方叔安偷眼一看，山里坐着准备了，树木的后边，树上头，瞭望台上，山坡上，全准备好喽喽兵，一个手拿利刃，是怒目横眉，严阵以待。 方叔安心里说话：“哎呀，当初我跟王典交情多好啊！现在我这一当了官人，我们无形中就成了仇人了。看见没看见？都给我准备好了，王典。”难道说你还忍心对我下棋毒手不成？ 嘿嘿，笑话，姓方的我也不在乎，怕我也不来。 他一边往里走着，一边给自己鼓劲儿。转过二道山口，又越过第三道山口，又转过巡捕寨，这才来到中平大厅。往大门这一看，左右站着20名彪形大汉，脸蛋子都沉着。看方叔安来了，过来施礼：“ 哎，四寨主，您回来了。”“ 啊，回来了，回来了。各位都挺好吧？ 托您福，都挺好。我大哥在大厅里边，都等着急了。您赶紧到里边去吧。 那好了，把大路闪开。” 老叔跟我走。 两个人下了马，并着肩膀走进中平大厅。这大厅啊，还是原来的样子。方官一看没什么变化，姿势比当年尤其彩画的鲜艳了，里头的设备比当初豪华的多了。正中央有一座高台，高了下有3尺，转圈有栏杆。往高台上一看，并排2张桌子，后边有2把虎皮高脚椅。上吹手坐的就是总辖大寨主王典，下吹手就是电光侠火玉贵，身后站着蝙蝠寨主。往他们两旁一看，燕翅形摆了2溜桌案，上吹手有几位客人，头一个白胡子老头。方叔安一看吓得一缩脖子，这老头非是旁人，阎王寨的那头子飞剑仙朱亮，挨着他坐着个秃头和尚，咧着蛤蟆嘴，瞪着怪眼，身后背着一块金棋盘。这人正是三世陈团陈东波。他们后边还站着几个生人，往下垂手一看，头张桌上坐着个人，方叔安越看越像徐良，正是紫面金刚王顺。就见王顺背着假牌的金丝大环刀，斜挎镖囊，拔着胸脯，撇着嘴，盯着爱虎和他。挨着王顺旁边的就是白莲花燕峰。原来这个燕峰啊，在这属于小毛贼，别人坐着他得上一边站着去，就因为他杀了徐良，为山上立了大功，这才赐给他个座，也有他这么一号了。就见白莲花和这小子瞪着2只狼眼，撇着嘴，就好像泥胎一样盯着方砖和爱虎。愚者的大厅还有100多人，咱就不必一一介绍了。方砖看了一眼，把衣服收拾收拾，往前紧走几步，来到台前。二位哥哥一向可好，小弟方叔安礼过去了。说着话一躬到地。王典是皮笑肉不笑，其实这种乐呀比哭都难看。老四